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是俄罗斯历史最为悠久的乐团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叶，起源于宫廷管弦乐团。到了19世纪，乐团在爱德华·纳普拉夫尼克领导下走向辉煌，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那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这场音乐会，是4月16到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将在指挥大师马莱里·杰杰耶夫的带领下再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音乐都是在这2天的音乐会上，马林斯基剧院还有杰杰耶夫将为我们北京的观众所带来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歌剧经典作品。永恒的美丽，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杰杰耶夫他们将在这2天演出的曲目。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音乐是《荒山之夜》，取材自俄罗斯的民间神话传说。这里呢，作曲家用木管还有铜管的多变的音色，打造的是狂欢之夜的独特的色调。而整部作品都是对阴郁威严的夜晚的塑造，同样是很有画面感的。每一个乐句都伴随着浓郁的神秘的意味。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4月16号到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在指挥大师杰杰耶夫的带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为我们集中演绎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管弦乐还有歌剧的经典作品。那这呢也是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第六度以全集的形式为国家大剧院的观众展示俄罗斯丰富音乐的丰富还有规律。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音乐都是在这两天的音乐会上将会演出的。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拥有辽阔广袤的土地，更拥有璀璨而丰富的历史。 在地理位置、民族性格和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塑造下，俄罗斯文化和欧洲的其他各国文化都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那同时呢，它也保持着不可复制的文化个性。2011年的时候，指挥家杰杰耶夫带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以三场音乐会完整演绎了柴可夫斯基的6首交响曲，将作曲家剧作品当中的丰富情感在中国观众面前细腻展开。那此后呢，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这一黄金组合又以全集的形式陆续为中国观众介绍了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还有拉玛尼诺夫等俄罗斯作曲的名家，不仅以权威演绎描绘着俄罗斯音乐文化的清晰脉络，更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音乐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探索，对艺术新时代的无畏探索。那这一次4月16到17日，我们的老朋友指挥家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大师和乐团将集中演绎的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也是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非常脍炙人口旋律的歌剧《霍完星娜》的前奏曲。 歌剧《霍安辛娜》在作曲家去世，还有第二幕和第五幕没有完成，第三幕和第四幕也只有两个短的片段完成了管弦乐的配器。遗留的创作工作是由列姆斯基科萨科夫来续写完成的。1958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根据莫索尔斯基在圣乐谱上的提示，对全剧的乐谱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形成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成熟的版本。《霍安辛娜》是由穆索尔斯基本人同时担任作曲和剧本创作的，穆索尔斯基也是充分挖掘着俄罗斯的音乐的深厚底蕴。前奏曲《莫斯科河上的黎明》当中，他用极富抒情性的音乐语言描绘的是莫斯科的黎明时分美丽的景色，宁静的气氛下酝酿了巨大的波澜。霍安斯基登场的时候，众人演唱的合唱《天鹅》充满荣耀，也是极富仪式感，这里也是展现了俄罗斯音乐当中庄严的一面。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也是在杰杰耶夫他带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会在4月16、17号两天的晚上会上演的穆索尔斯基他的音乐。那其实呢，这是这部歌剧在中国首次完整上演。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歌剧《霍安辛娜》演出时长是在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4月17号当晚的音乐会将提前到晚上7点开演。 暨郁金香花展4月上旬拉开帷幕。 有人可能会对于这两天的曲目安排希望有所知道，比如说在4月16号的时候将会演出的就是莫索尔斯基他的《霍安辛娜》的前奏曲《荒川之夜》，还有《死之歌舞》，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莫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但是在4月17号的时候呢，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来自于马林斯基剧院的歌唱家将会以音乐会的形式共同为大家来演绎的，就是我们刚才特别向大家介绍的穆索尔斯基的经典歌剧《霍安辛娜》，这也是这部歌剧在中国首次完整上演。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仔细聆听，就是这部歌剧的前奏曲。穆索尔斯基他的艺术生涯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歌剧创作，他一生一共创作了5部歌剧，但是由于作曲家本人只有42岁就逝世了，所以呢，这5部歌剧作品在他去世前都没有完成。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是宜川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英国戏剧及音乐剧最高奖劳伦斯·奥利佛奖8号晚上在伦敦皇家埃伯特大厅揭晓，由波多黎各裔演员、作曲家林·曼纽尔·米兰达编剧作曲并填词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独揽7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汉密尔顿》由米兰达创作，以嘻哈说唱风格讲述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首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故事。该剧曾获美国2016年普利策最佳戏剧奖和托尼奖的11项大奖。在其他奖项中，英国著名剧作家耶兹·巴特沃斯创作的戏剧《摆渡人》获最佳新戏、戏剧类别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奖3项大奖。由美国剧作家托尼·库什纳创作的《天使在美国》获最佳副牌戏剧奖和戏剧类别最佳女配角奖。近日，歌手武艺曝光一组写真，穿着黄色毛衣、白色休闲裤，清新、阳光又治愈。与此同时，武艺从2017年年底就开始筹备的新歌《贝壳》正式宣布明日上线。武艺2010年《快乐男声》季军出道，8年合约到期在即，一首歌《贝壳》也道出了他8年的心路历程。4月8号，滨崎步唱片出道20周年的全日本纪念巡演在埼玉超级竞技场拉开帷幕。这场巡演将进行到7月22号，11场演唱会预计动员观众超过10万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对于莫索尔斯基的作品，很多人可能最熟悉或者是仅仅熟悉的就是他的图画展览会。这原本是莫索尔斯基观看已故好友哈特曼画展以后创作的钢琴组曲，后来经过拉威尔等作曲家改编配器，成为了管弦乐组曲。莫索尔斯基在这套作品当中用听觉塑造视觉，用音乐连接绘画，那这种强调通感、着重色彩的音乐创作方法和印象派的音乐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今天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聆听的是穆索尔斯基他的作品，是因为在4月16号到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马林斯基合唱团将在指挥大师杰杰耶夫的带领下来到国家大剧院，再次为我们来演绎俄罗斯作品。当然了，这也是这次同样是以专辑的形式，也是以全集的形式来演绎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他的管弦乐还有歌剧经典作品。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4月16号、17号，可以说已经来过多次的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再度亮相国家大剧院。那这一次呢，大师和乐团集中演绎的是俄罗斯民族乐派代表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穆索尔斯基出身庄园主家庭，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也是对穆索尔斯基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他的音乐作品也是饱含着对俄罗斯乡村还有俄罗斯传统音乐的深情。19岁的时候，他走向了职业作曲家的道路，在前辈作曲家巴拉基列夫的指导下进行创作，逐渐成为了新俄罗斯乐派当中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和巴拉基列夫、凯撒居伊、鲍罗丁还有科萨科夫共同组成了强力集团。在音乐创作当中也是扎根俄罗斯民族音乐，同时他还大胆地探索色彩在音乐当中的独特魅力。那这一种非常有创新思维的创作道路对后世的作曲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像德彪西、像拉威尔都是以色彩见长的印象派作曲家，以及亚纳切克、肖斯塔科维奇、普鲁科菲耶夫作曲家都是对穆索尔斯基的创新精神极度的推崇。 4月16、17号，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马林斯基合唱团将会在指挥大师杰杰耶夫的带领下，在国家大剧院为大家演绎的是俄罗斯作曲家莫索尔斯的管弦乐还有歌剧的经典作品。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这两天的音乐会上将会演出的曲目。那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这里再见。